中警察数警员，想跟你哼唱，要将一生鹦鹉被抚养，想跟你得奖，台上装出相衬卖色相，想跟你欣赏随地烟花色也馨香，好似我很想，电话骚